要从头讲，我想应该是八七年，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时候的事情，有很多话好说，有好多值得说，但这一首是特别写给我的表妹。当年她大概一岁，我才五岁，还不知道她是谁。妈妈说那是你的表妹，我说 OK。 你是我的妹妹， 多可爱的妹妹，你有很高的地位。啊，那你是我的妹妹，多美丽的妹妹，你永远会是宝贝。时候真的很快乐，我一直最拿手的就是逗他笑笑，就算是多云天，就算是暴雨天，如果有他陪着我，就好像变得晴天。转眼已过了几年，我们隔几年见一面，怎想的都弄几年，又十七岁长大了，是我的妹妹。 说的